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最近呢，这个家家老不好好做饭，老凑合，不认真。小何呢，已经再三的跟他说了，你得用点心思。我这累了巴巴一天了，回去老吃这个饭哪行啊？这个太单调了。这家家说：“行行行，我想想吧，我想想办法。”这不昨天吗？小何一下班，扔下包，直接奔厨房了。他得检查一下工作呀。他还没说话呢，家家先说了：“亲爱的，回来啦！今天晚上这菜呀，你可有的选了。”小何一听挺高兴啊，今儿这菜肯定特别丰盛啊！我看看，有的选什么呀？有的选呢？你这案板上就黄瓜呀，这没别的菜呀，你让我选什么呀？佳佳温柔的一笑，你可以选吃还是不吃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最近呢，不但外人总求小何帮忙，连他这个爱人佳佳呀。也有事相求了，您先别纳闷，到底帮什么忙啊？咱们听听就知道了。 老公，刚才我二姨给咱来电话了啊，叫咱明天去吃饭。 怎么，又是家庭聚会？ 差不多吧。但是呢，在去之前，我还得拜托你一件事儿。 拜托？什么事儿？还整个拜托？ 嗨，其实吧，明天小翔会把咱那准弟妹给带回家，所以呢，饭菜就得拜托你了，我一步都不会进厨房的。 啊，那哪行啊，自从和咱爸在一起，我就没再正经的做过饭。 没关系没关系啊，还有咱二姨呢。 可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想，明天准弟妹来了，我就和她在客厅里悠闲的看电视嗑瓜子儿，得让她觉得这做我们家媳妇儿待遇特好啊。 嘿，你傻呀，这样可适得其反 啊。怎么了？ 你想啊，我是你家的谁呀？ 女婿呀。 从本质上讲，我和咱们那个准弟妹啊是同一战线上的，所以啊，得我悠闲的嗑瓜子看电视，才能体现出做你们家的女婿儿媳妇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嗯，有道理，我这就给二姨打电话去。 我只是为了逃避做饭，随便说说啊，她还真信了。 哎呀，看来啊，这个佳佳耳根子有点软呢，请小何帮忙不成，反倒成了小何给她出主意了。等明天去串门的时候啊，佳佳不仅得忙里忙外的做饭，回到家里还得感谢小何帮他们家出谋划策呢，这可有点让人忽悠了还得说谢谢的意思。上半时段呀，咱们听了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楼道曲》，没听完呢，一块把它听完了。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呢？ 有人搭茬没有？ 一推门出来一位。 什么人呢？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牛头粉面呢、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 啊？ 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哎呀，老同志啊、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个， 哎，这是公用走廊，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那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挖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不能让 啊！ 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地下革命头 啊！要打仗啊！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三大战役。 还有战役？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 第三声，我把他打到三楼上去了，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两个，一脚踢倒三个，嘎子窝里能加一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 啊， 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 哦， 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 啊，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我一看这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你干什么呢你？这我是谁吗？啊，看看我这哎，不行，这不行啊！ 你怎么也来这趟？ 我吓唬吓唬他。 哦， 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认出来了。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哎，怎么倒霉呢？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哦，这么说你让了？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那就挪吧。 我告诉你 啊， 二楼通过了，三楼更加困难。 怎么呢？ 三楼难，难于上青天。三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哇，这么厉害！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啊， 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哦，对，我还挺照顾。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 啊，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我一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继续上楼， 往三楼抬。 来，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哎嘿哟。同志们快放下。 哎，你哆嗦什么呀？ 哎呀，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怎么呢？ 看着害怕。 什么呀？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 嗨， 虎视眈眈的望着我、 啊、 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说什么？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 了。嘿，连他都知道了。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干脆搬回去吧。 搬回去 啊？ 搬不回去了。 怎么呢？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 哦， 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都是干什么呢？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 哦， 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的，他过得去吗？ 哎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啊、 正着急呢，方片疙瘩上来了。 啊， 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 哦、 我来安排一下。 嗯， 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接哦、 嗯、 我就算你晚婚、 啊、 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 啊、 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琴，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我呀，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有人听他的吗？ 谁听他呀？底下滴儿啦滴儿啦吹喇叭，上面哎呦挚爱呦。 嗯， 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呀、啊、 就是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太困难了。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 嗯， 我鼻子一酸，眼一红， 嗯， 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你怎么哭的？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 嗨、 啊、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大家好，我是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说到这个求人呢，有这么几个重点：一定嘴要甜，二来腰得弯，三番五次求，万事都好办。不过呀，也得求对了人，可千万别跟家家遇见的这位朋友一样，那可就丢人了。遇见什么人了？您还是听他自己说吧。 呦，老公，今天我去诊所带着欢欢看病，就有个醉醺醺的人吧，去求大夫帮忙。 哦，是想戒酒吧？哎，这喝酒的人要想戒酒可不容易。 哪儿啊？他是去让大夫给他开两瓶。 啊？诊所哪有酒啊？ 他让大夫给他开两瓶药酒啊。 那大夫给他开了？ 当然没有了，大夫说了诊所没有药酒，可他还是不走，一个劲儿地说什么酒都行，只要是酒就行。 最后给他开了没有啊？ 开了。 开的什么呀？ 点酒呗，两瓶。 这个大夫太有才了啊。 哎呦，这病人正好磕破了，点酒正好对症下药，这下那个人也不闹腾了。 这直接让保安给他请出去不就得了吗？还这么费事儿？ 哎呀，你说这事儿吧，我倒是能理解人大夫的用心，人人都有尊严，他现在这样也许有人瞧不起他，可没准什么时候呢，你就会遇到什么事儿，有求于他，这都是未知的呀。 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啊，就跟那个赵本山、范伟和李海的小品《三鞭子》似的，需要帮忙的领导和司机啊，都不知道老大爷是抗日老前辈，而帮忙拉车的老大爷呢，也不知道自己帮助的就是为百姓谋福利的县长。咱们来听听怎么回事。 哎呀，完了， 怎么了？ 这车越陷越深了 啊！ 这排气管子让你给糊住了， 是啊， 这没出来了，这是。 我这干什么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你？你老破毛驴，你往哪儿赶呢你啊？ 往前赶呢？ 往前赶，你没看这是撅个人吗？这儿， 你别动， 嗯， 过来， 嗯， 你来看看，就这造型，谁能看出是人来？你差点没把毛驴子吓毛驴。 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能抬杠呢你 啊？啊，抬啥杠啊？黑灯瞎火，你不走路，你就这搁这干啥呢？这是？ 这车不陷里头了吗？ 车？ 嗯。 哎呦，哎呦呦，这不轿车吗？ 轿车咋的？轿车？ 这家陷的好 啊。啥玩意儿啊？ 好深呢、啊。肯定是进城来，搁城里来的，进村吃山货的。赶快走啊，我还得等着回家呢。 大爷，我们正想办法呢， 快点想。 哎，追啥玩意儿啊？这道在这摆着呢，没人拦着你，乐意走走。 你咋这么说话？一共就这么宽个道，我往哪走啊？ 你乐意咋走咋走。 好，你说的啊，我跟你车上赶过去，你看看。 把你卖了你也赔不起啊。 你怎么这么 说 话？你还把我卖了？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把我卖了，我听听多少钱一斤？你干啥的呢？ 我司机，我干啥的我？ 整了半天你是个司机呀、啊、 不是司机咋的？司机 你不就是开车的吗？ 对呀、啊、 我是赶车的，咱俩同行，统称都是车老板子。有啥呀？ 你别扯 了啊， 饿了一大天了，谁愿意在这嘎子你扯着咸蛋似的？ 你饿了一天了着急吃饭，我那猫驴子也一天啥也没吃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咋说话？ 你怎么这样呢？ 我咋 说？怎么这么不礼貌？ 这啥真没带礼貌 啊。他呀， 啊， 你老是前面的村里吧， 马上就到家了， 正好我们也想上你们的村去。 我看出来了， 你说我们的车出不来，你那个车也过不去，这条路啊你老熟，给想想办法啊。 没啥好办法，就这条破路 啊， 赶上这个破天 啊， 你得整这个破司机。 不是，你说谁破的你啊？ 我说你破还冤你了，你这样开车不合格。 我哪儿不合格？ 你长得就违章啊。 什么玩意儿？ 你咋的？你这样你开什么车？你个老近视眼，你感冒驴我都不用。 不是，你明白不明白？这是平静，这是。 你看这车开的这样，你还平静？你都平静了，你能平静吗？ 你说什么玩意儿？那大爷，你给想想办法。 办法都有 啊，先办。 这种情况赶快找人往出抬 啊！你上哪儿找去啊？车喇叭都没电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就是啊，这是农村，你按喇叭有啥用？一黑天都睡觉了，啥时候了？ 地方这都是 啥地方？对这儿不熟？ 不熟， 第一次来 啊， 不知道这是哪 儿、啊。 我告诉你，前边是高庄， 嗯， 那是赵庄， 嗯。 这儿是马家盒子、 嗯、马家盒子 你听明白 啥意思啊？ 这一带一霸是当年游击队的根据地，还破地方。来前没打招呼吧？ 没啊。 那你白来了。 怎么的？ 啥也吃不着了你。 不是，你以为咱们上你这吃来了？ 别装了，就你那腐败的肚子，你不吃谁相信呢？你拉倒吧你。好人家。 大呀，吃饭是小事儿， 喝酒是大事儿。 没那个意思。 嗯。 我说这条老破路多少年了？ 老多年了。 什么车到这都陷了呀？ 猫轮车就陷不住。 人家问你的是机动车。 我知道是机动车，你老激动啥？我问你，大炮车是不是机动车？ 废话， 到这儿就没陷住。 怎么的呢？ 那是当年八路的陷住了，老百姓给他抬出来了。坦克厉害吧？ 嗯， 到这儿就陷住了。 为什么呢？ 小日膀子的老百姓给他挖坑。报告你，当年我就是游击队民兵排尖刀班挖坑组的坑长。真的 啊， 这一带这坑完全我是一手设计的。 是啊， 那时候对付日本鬼那是。大坑套小坑、 啊、 小坑套老坑、 啊、 坑中还有水，水中还有钉，下去就没影。 哦，我说今天这坑也是你挖的吧？ 你怎么没长心啊？当时挖坑那是对付日本人的，现在咱们修还修不过来呢，还能挖坑？ 嗯，大爷， 嗯， 听说咱们村有不少这个土特产品呢、啊、 满山都是宝，就是运不出去。 嗯， 我告诉你 啊， 前两天还外商来了。 是啊， 外商 啊， 相中咱这土特产品了 啊！ 他管咱这山上的玩意儿叫绿色食品， 嗯， 准备要在城里建厂呢。 好事 啊！好事是啊，人家实际一考察、 嗯、 就完了。 怎的？ 你说存在运输问题 啊？ 用汽车往外运， 啊、 还得给你修路 啊； 用猫轮车往外运这绿色食品，到城里就得变成黑色食品。 哦、 嗯、哦。用直升飞机原地往前拔，不够油钱。 结果怎么样？ 结果是外国人办事还是比较利索、 嗯、 就说三句话非常感人，事儿就办完了。 怎说呢？ 让人深思。 说啥呢？ 耐人寻味。 哪三句话呀？ 拜拜拜拜拜拜了。 嗯，哎呀，看来这个路不好啊，是直接影响咱们的经济发展的，不是吗？ 这些年来就为了对付这条破路， 嗯， 所以说家家养驴呀、啊， 嗯， 拖拉机都不好使，不敢买， 哎， 就用毛驴能对付这条。 哎哎，大爷大爷大爷， 干啥？ 一提毛驴，我想起来了， 你想想， 你把那毛驴让他用用呗， 干啥呀？ 帮他往出拉车呀。 你太单纯了。 咋的了？ 他干一天活了，你让他休息休息吧。 哎呀，你让他给咱加个班呗。 你当时司机呢，说加班就加班了。我告诉你 啊， 这头驴是我和我老伴儿的心肝宝贝儿。 嗯， 平时在我们家的地位比我都高。 哎呀， 让老伴儿给他惯出毛病来了。 啊， 你让他驮个200斤呢，巨载。 哇、啊。 100斤以上，我得替他扛一半。 啊， 老伴儿更心疼驴。 啊。 有一次买些盐就买20斤， 嗯， 回来的路上吧就看那驴驮吧就心疼了 啊， 不让驴驮了 啊， 自己就背上了，我老伴 啊 骑驴回来了。啊， 大爷大爷，你要实在心疼这个驴，咱花钱雇他， 少整那事儿啊，钱到这儿不一定好使。人都怎么了？办点啥事就钱儿钱儿钱儿钱儿，没钱就不办事了。你到底能给多少钱？开个玩笑，给钱还不要？ 哎， 今天白拉一趟，让你看看老区人究竟是什么脚啊！ 哎，大爷，谢谢你了啊！ 不用谢我，要谢赶紧帮我卸驴。 哎，小郭，帮大爷忙吧。 哎，好好好， 赶快驴套都解下来。 哎，好。 哎， 这条路啊，真难修啊，全是坎儿啊，尽是沟啊。叫汽车到这就打雾啊，全靠猫轮往出走啊，这条路是真特殊啊，这些年来没人铺啊，春耕化肥运不进呐、啊，山里的柿子运不出啊，老百姓急得哇哇哭啊。 叫声大爷你别发怒啊，这回我心里有了数啊，要是不修这条路啊，那算什么好干部啊。 停，你刚才说要修路？ 对， 修这条路吗？ 马上就修。 你说话管说什么？ 这是咱们新来的石县长。 老石？嗯，给咱乡里修桥那个吗？ 就是嘛。 妈呀，干实事的来了，真给我们修路吗？ 今儿我就是特意来考察这条路的。 哎，县长，这老少爷们要知道这件事儿，我得给你感谢他了。刚才我跟你说那些话，千万千万 没关系， 别没关系，你得往心里去。 大爷，嗯，你老的话我是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条路要是再不行，这车县里边大伙能给他抬出，这人心要是县里边， 今天有你这句话，咱就像当年抬八路的炮车一样，把这车抬出来。 好， 您等吧。 咋呀，你要喊人去啊？ 不用，我老赵三声鞭响，乡亲们立刻到场来接县长。乡亲们呐，高粱米饭大豆腐准备好，县长是来给咱修路来了，来抬车。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赵本山、范伟和李海表演的小品《三鞭子》。前天呢，小何在网上充这个电话费、手机费，手这么一抖，把2465的尾号啊打错了，打成2456了。结果呢，充错了，充到人家手机上去了。赶紧的，小何和这个2456的机主商量，能不能把这个话费帮忙给充回来。哎，2456这人呢还真不错，赶紧给他充。充完了以后呢，给小何发了一个信息，充完了，尾号是不是2546，请查收。这位更不靠谱，你可得注意啊，求人办事千万得找那个靠谱的。行了，今日节目该结束了，小何一家的趣事啊咱们就先听到这儿。天天为您送去好心情，韩健和您相约快乐合家欢。我要代表编辑苗圃、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咱们一块来听王力宏和韩国歌手 Rain 演唱的《完美的互动》。回见。 陌生快速的解冻，热情全部都充公，这一刻越战越勇，快跟我一块起哄，要感受疾风雷兽，不管他英雄不英雄，水土不服言语不同，也要完美的互动。这一次见面掌握的规矩，千万别安静，你没兴趣，我不相信，我听不见你，却能感受你的压抑。Come on, everybody, give me something to dance for. Hey, hey, hey, oh, oh, oh. 给我大声地说我爱你，给我大声地说撒旦。 窗外차시냈겠지내게하는걸보니이제와서뒤늦게뱉는건아니겠지 I will show you what I've got 이제내차례니까다른언어다른문화도날막을수없어 Yo, 这一次见面掌握的规矩，千万别安静，你没兴趣，我不相信，我听不见你，却能感受你的压抑。Everybody give me something to dance for. Hey, hey, hey, oh, oh, oh. 给我大声地说爱你，给我大声地说撒旦嘿。Left out.